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妈妈，我身上流着爸爸妈妈的血，对吗？ 对呀、啊，你身上除了爸爸妈妈的血，还流着为你献血的救命恩人的血。 在我国，平均每3分钟就有一位病人需要输血，一个简单举动将改变别人一生的命运。 6月14日，世界献血者日，经典969公益主张，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，为世界奉献自己的一份爱。

出这可怕病人，染上了残酷的心瘾。你接受这种赌注吧，你我也是个病人。到今晚可真没智慧，我好幸运是你绝情。你我就增加赌注吧，我会这样赌一世，我没法抛低，再没有抵押东西，走到他即将会失势，赌过不了今晚，你将会厌倦这新贵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你这样冷静也没劝停，或者你更爱是那虚荣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再错误决定也未会停，用过眼泪作为筹码仍然能任性，越爱越错越残忍，偏爱得更兴奋，见惯要是接近讲罪或理想，于是恋爱也判断你的残忍，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，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，做错误决定也未会停，用过眼泪作为筹码仍然能任性，

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老人每天的生活和护理详细信息。养老就要不离社区，不离家，让父母舒心，儿女放心。咨询电话：400-666-1360，400-666-1360。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高考前夕，公安部和教育部多次召开专门会议，部署2017年的高考安全保卫工作。教育部介绍，各地公安机关根据统一部署，重拳出击，成功破获一批涉考违法犯罪案件，多地已抓获50余人。经典969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期有地方出现游艺娱乐场所赌博的违法违规行为，文化部开展专项行动，截止目前共检查游艺娱乐场所3.8万余家次，办结案件355件，取缔关停76家，责令停业整顿26家。本市14条公交线路将采取甩站避让措施，途经92处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将增配重点时段运力，并在考试期间严禁鸣笛、停用车外报站器，为考生营造安静良好的考试氛围。西直门桥因其复杂的走法被不少司机认为是最难走的桥，北京交警对西直门桥的交通标志改造升级，破解迷魂阵，日前全部完工。 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，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，是我太贪心，

二环路的里边。我的家就在钟鼓楼的这边，我的家就在这个大院的里边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上面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细节都复活，当唱起那首歌。有些话并不能说，却能够不断安刻，它让你感动，也让你心痛。哦，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曾触摸的天空，那些激动没说的残忍。既然